想拥抱这世界，谁要给了你一切，曾经伤痛却无法拒绝，经历太多的夜， 然的路上， 放开双手拥抱。